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早上好，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陶晶莹，叫做《爱游》。在这里会有很多关于爱的歌曲，或者关于其他的，只要你喜欢，好音乐就会给你舒适的陪伴。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接下来，小猪罗志祥的一首《爱惨了》。 Thank you.

只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老师说过千金难买春光阴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难忘芜湖的童年。 携手周大生、老凤祥，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。吉祥和田玉福袋银价880，现价88；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，梦金元黄金限时享，低到想不到。买珠宝享5折，再送小米平衡车。详询400-800-5620。 把握商业脉搏，抢占财富先机。新乐汇购物广场旺铺现货爆售商，美食街16家商铺，1、2层捆绑出租，每间400余平米，餐饮、购物、休闲、住宿、娱乐，多重商机正在向您招手，不要让财富与您擦肩而过。价格详情内议，招商地址：雁翎路与石梅北路交汇处新乐汇购物广场美食街。财富热线：0316-575-8224、153-7325、0625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都来停留。 Mutations rule of out equals the evolution. And you know if you will, evolution needs form. Yeah. 什么是寂寞夜晚？我只想我自己，当我在想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？我感到开始孤独。你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。你说不定也很希望。我可以比你勇敢，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蓝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，想爱就爱，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不需要啰嗦。对不起，我想你自己的夜晚，我想我一直都在想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？我想到开始流动，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，你说不定也很希望。 再给我交个方法。 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蓝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。 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，想要说 这首歌来自林俊杰，叫做《就是我》。生活当中的我呢，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和毛病，就是时间观念差，跟大家约好的时间经常会迟到。最近也提醒自己一定要改掉这个毛病，这样的话别人在等待的时候真的是挺不容易的。生活当中的你是一个非常守时的人吗？或者说跟我一样经常迟到？而且特别适合朋友啊恋人约会的话，人家每次都肯等你，终究是因为在乎你，让着你，但你不能越发的严重啊。时间观念还是蛮重要的，共勉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在这里继续来享受好歌曲，蒋宇、范文芳一首《预言》。 将沧海的伤成了桑田，把红颜看成白眼，也难以把思念变成流言，将来一世的你借到冰点，也开出一把水仙，看得见在我们心里蔓延，不管天与地的

这样的一种说法吗？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不可以直视，一是太阳，二是人心。是这样说的，别去试探人心，它会让你失望，会让你绝望。有些事情知道就好，不必多说，有些人认识就好，不必深交。你其实能够感觉到，有些人可能跟你不是一个世界，不是一个圈子的，那就淡淡的就好，真的不用深交。越长大越明白，朋友不需要很多，有最亲的、最真心的就已经很足够了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要有话想说，想想就好。想打电话给你，环境有一点吵。想打电话给你，时间还是太早。想打电话给你，怕你受了无聊。想要看你，想到疯掉。想不起来的心，自己是个潦草。想不起来的心，情绪是个枯燥。想不起来的心，怎么按耐不了？有话想说，想想就好。想些风信给你，怕你不会明了。想些风信给你，写成几首祷告。想些风信给你，句句都是心跳。想要抱你，想到疯掉。思念没有为你摆上来，地球跑不跑就停，飞困不了寂寞咆哮。情热思念不断发酵，想暖地球跑不跑就停，也燃烧不了。为何思念没有为你摆上来，地球跑不跑就停，飞困不了寂寞咆哮。情热思念不断发酵，想暖地球跑不跑就停，也燃烧不了，究竟也燃烧不了。暂时的地球跑吧。 听到的是周传雄的歌声。当我们不断地去在乎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也许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时候。为什么会这么在乎呢？是不是在乎的有点过了呢？有过这样的情况吗？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在乎别人说的一些话，可能是对你的不准确的评价，可能是一些类似谣言的东西传着传着传乱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需要提醒自己，别人说什么真的不重要，生活终究是自己的。当然，如果有人冤枉了你，或者说在适合的情况下，可以大胆地告诉对方，你别胡说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因为毕竟一味的隐忍只会更好欺负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当然不是真的出手，该说话时就说话。好了，在这里该听歌的时候就好好的放松吧。接下来黄小琥的一首《不承认还有伤》，提醒一下正在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，谨慎驾驶，祝大家一路平安。 好酒一三盏，关门声还在回荡，感情的迷惘多半狰狞的模样，一个人得累积多少疤，需要痛苦几次去挣扎，该选深情原谅或不妥协不虚假，幸福才会到达。不承认还有伤让我倔强，管多爱我也偷溜刀枪，不敢为痴情变得疯狂，当心能摇晃慌乱逃离现场。不承认还有伤给我光亮，太悲观所以就太奢华，不轻易温柔伪装坚强，疲惫的渴望戒掉胡思乱想。Bye.

是你的宠物，我感受不到你爱的温度，如何相处？我不要束缚，温暖的角度，感受世界的拥有度，做得到的帮助，超乎想象的深入，爱你起舞，人生已经这样，不愿停住，世界我愿祝福，感受你的付出，希望能得到你的关注，能感情的旅途，这是无意义的祝福，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，希望有你祝福我，用我的角度，让这世界的拥有物，做得到的感触，超乎你想象的程度，让我写下爱的休止符，希望有你的祝福。 三合交警温馨提示，安全带是生命带，使用安全带可以将交通事故伤亡风险降低 40% 以上。交警提示，驾乘汽车出行请系好安全带，驾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，避免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。 我在这里计算终点的距离，下一站有没有更期待的结局，眼一上眼看不看得见过去，看不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和幸福的关系，路在弯梦在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，不再问爱在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，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，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幸福的关系，不再问不再转，错过的人已不在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，不再问爱在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，我一路上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，付出过是不是就换得回希望，呼吸太乱，世界最宽，缘分毕竟在等，路太弯梦在转，错过的人不再，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，不再问爱在转，明知忘记会很难，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，我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。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哦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都一动，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想的烦恼算什么？西装配得上一克拉的梦想，我的勇敢充满力量，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。这世界太阳，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重要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耍帅乱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紧张的烦恼算什么？有些事情却只能想象，想做就做，想做就做，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。这世界太阳，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重要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耍帅乱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紧张的烦恼算什么？ 少林剑对不起，转圈术不客气，这次一路有你，这么斗志无限动力。 男子汉没有什么输不起，正在修炼成功的秘籍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 接下来我们要秒杀一款法国原瓶进口的圣班尼干红葡萄酒。圣班尼干红葡萄酒来自朗格多克鲁西茹产区，采用赤霞珠和梅洛两种葡萄，